儿啊，你们回来了。 老伯伯， 李家姐姐也来了。 老伯伯，刚才我跟我姐姐一块玩去了，她呀要送我回家。别看她比我大两岁，可还跟小孩子似的，我呀怕她让人给拐了去。哦， 有劳你了，吹杯茶再走吧。 不了，我妈在家还等着我呢。不要忘记欢宴盒啊。 哎，忘不了。 你们少年人快乐得很呐。 难道是弟弟你不快乐吗？你看春色日许，可放到外面游玩游玩。 老人家哪有你们少年高兴哪， 求不到偷心求少年。 只是你也吃去我也吃去，这门户教育何人？ 弟弟的言语我倒明白了。 您不何来？ 想是弟弟不愿叫女儿出去，愿叫女儿在家陪着弟弟玩耍。 我哪里要你陪我玩耍呀？ 不是哦，有道是老小老小，弟弟的年纪大了嘛，也就变成小孩子了啊。哦， 我看你是怎样陪我玩耍呢？ 我与弟弟打秋千。 哎呀，老了打不动了。 捉迷藏。 哦，捉迷藏。 用块蛇巾将弟弟的眼睛蒙住。你问我在前面跑，弟弟你在后面追，捉住女儿就算弟弟你赢了。 哦，用块手巾将我的眼睛蒙住，你在前面跑，我在后面追，岂不要点跟头？这样顽皮，我生气了。我要骂了。 我晓得弟弟虽是生气，心中我欢是欢喜女儿，我是弟弟的好宝贝。 哪个要你这样的宝贝呀？ 弟弟笑了吧，笑了吧，笑了吧。弟弟笑了我就放心了。弟弟凡是去到前村寻找几个有胡子的老头儿饮酒去吧。 为父吃去，我儿一人在家无人陪吧。 女儿们，有急事讨话，一双言辞与女儿说话。 这都是你母亲下世太早，撇下我儿孤孤单单无人照看。 弟弟不要是这伤心的话呀，还是饮酒消遣去吧。

Thank you. 来在长安城中前来赶考，不想日今的苦境，不凭文章，要凭勤勉。只因在考试官员之中，不有孝顺的亲戚朋友，便名落孙山之外，辜负我文章困守，满腹经纶，虽失事富贵浮云，也未免有些惆怅。是在春殿之中饮酒大醉，一时口渴难当，不免须与天使人家讨杯茶吃。一路行来，不知是什么风。这里的桃花开得十分茂盛，也罢，不管是什么地方，却在这里唏嘘平时，正是春风到处留佳客，小作何须闷痴。 分，不亲矣。 知识相声哪有福分，比得上尊父好话，每日一笑两次做吧。 哎呀，我弟弟也该回来了。 令尊大人要回来了，孝顺之德告辞了。 家。啊，儿啊，儿啊， 弟弟回来了。 你看些什么？ 女儿在此看看桃花。 外面的风大，我们回去吧。

我不在内。 你怎么不在内呀？ 我暂时不想回去。 这是为何呢？ 我来看看风景，要在这里读书啊。 相信你在勾栏院中有了相识啊。 不是，哪有此事啊？ 要不然嘛，就是被什么妖精迷住了。 哎呀，我乃正人君子，从无邪僻之心，难道你还信不过吗？ 老兄啊，我们带的盘费本来就不多，你在这里怎么支得下去呀？ 是啊，我也不好交差呀。 老四， 老兄，我们回去吧，明年再来。你不回去，你母亲会叫我接你回去，你不要使你母亲太着急了啊。 回去吧，回去走吧， 明年再来。 Thank you.

手一分我领兵上个人才到了枪啊一些不管家